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荡悠悠。 小妹妹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，我俩的爱，在前生上荡悠悠，哦，荡悠悠。 等到